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早晨北京市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6.6摄氏度。目前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本市的白天仍然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呢都不错，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该注意勤补水润燥，并且呢注意护肤保湿。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晴，西北风2-3级，气温-3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45%。白天到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情况呢是晴间多云，有2-3级的偏北风，气温在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另外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南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扩散条件一般。本台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的拥堵呢还没有完全退去，目前在以下路段呢都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西二环路目前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的月坛南桥桥区。而在北二环路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南二环路目前呢是在内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从景泰桥到永定门桥呢也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而在东二环的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过了建国门过了国贸桥桥区路段之后呢，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从国贸桥的桥区一直到京广桥也有拥堵的情况出现。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大郊亭桥。本台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环保部啊最近发布了2017年12月和 1至12月全国以及京津冀、长江三角、珠三角区域、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一些空气质量的状况。 嗯，北京怎么样？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就是咱北京啊，去年12月的空气质量居然进入了前10名。 嘿，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都切身的有所感受，因为过去的这个冬天，基本上真的是咱们这一代人在有印象的过去这至少十几年的时间里，空气质量蓝天最多的一次了。 这在前年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想这个事儿， 是 估计这会儿还跟人家吐槽关于雾霾这些话题呢。但是没想到啊，去年冬天包括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感觉整个的环境空气质量都是很好的。 对， 嗯， 但是呢，万里长征，咱们这刚刚是第一步啊，环保工作必须得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要坚持下去。而且呢，我们也得是做好这种空气污染的治理和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啊，得是协同的往前进才可以。嗯， 可能让很多人有些迷惑，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提前收到一些预警哈，雾霾的预警。 嗯， 但是呢，真的到了那个日子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好像没有预报的或者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其实就是因为提前预警了，才会没有这么严重。 上周的周六是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发了这个连续3-4天的这个预警啊，但是呢，早上起来直接是蓝天白云。其实呢，就是我们预见到从那天的中午开始，大气会转入静稳，所以早早的咱们开始减排措施，才换来了那几天本来在那么不利的气象条件下，我们的空气质量实际上在开始那几天也仍然维持在良好和轻度污染的状况，很不易的成绩取得。 嗯，其实这里面也有我们市民的一份功劳啊。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12月份、嗯、有哪10个城市，就去年的12月啊，进入了前10位。 嗯， 分别是海口，就毋庸置疑的啊。 对， 还有张家口 也不容易。嗯， 福州、厦门、大连和舟山是并列的。 哦， 还有就是拉萨、深圳、北京排在第9。 嗯， 然后是昆明，看我们居然排在了昆明的前面。那么全年的这个前10位呢，很遗憾没有北京啊，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嗯， 看看有没有您心仪的城市啊。 嗯， 排在第一的依然是海口，紧随其后呢是拉萨、舟山、厦门、福州、惠州、深圳、丽水、贵阳和珠海市。 嗯， 咱奔哪儿啊？ 珠海呗。从第10名开始走一圈。 哎呦，我看行啊。那么快到春节了，也是这个出门旅游的一个好时机啊。 对，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心仪的城市。 嗯， 也去我们去考察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里真的是空气特别好。好了，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就是新进加入我们帮团的帮友啊，您千万不要发语音，发语音呢我们是听不到的，所以呢您的求助问题我们就不清楚是什么，怕耽误您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想征婚和交友的朋友，请呢尽量在至少在今天节目结束了之后再发，要不然您的征婚信息呢会淹没在茫茫的其他的求助或者是转让以及求购的物品的信息当中了。 是， 那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个话题的话音未落，好多听众还给我们互动呢。拉萨拉萨拉萨，估计可能是心仪已久的城市是拉萨啊。 是， 还有听众发信息说这里面有一半的城市我都去过了，确实很好 哦。 包括北京吗？好吧，刚才我们说了10个全年啊空气质量排在前10位的城市，当然这里面目前还没有我们北京，我们也期待着。那么这10个城市当中您都去过几个，有没有特别让您心仪已久的地方正准备出发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求助问题啊。 嗯， 也是5花8门。 是，这位朋友问一个吃的， 嗯， 河北的特产是应该念焖子吗？ 焖子还是 焖 子呀？ 我也不知道。 就有的时候就是正确发音和 人家当地人习惯的叫法可能不一定， 叫法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 嗯， 应该叫焖子吧？ 火字边一个这个闷热的闷。 啊， 我们就暂且先念它闷子， 行， 好吧？ 谁知道这东西做法啊？他说这玩意儿网购吧，我老担心不卫生，想自己做，我都没吃过。 闷子，咱们看看有没有图片，它长什么样啊？应该是一种面食。 这位朋友说是河北闷子，但是网上我们首先一查，查出来的显示是东北闷子。 哦， 嗯， 大同小异吧，应该，反正东西都是那个东西，就是淀粉之类的， 白薯淀粉。 哎， 哦， 河北的朋友们啊，现在很需要你们给我们指引一条明路啊，好吧。好，说完闷子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 嗯， 又开始打听四川的事儿了。 有愿意去这个空气质量好的，也有人专门愿意去拍这个雾的景色啊。 对，当然雾和雾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哈， 对，两个概念。嗯， 这位听众说，帮团里有没有对四川很了解的朋友啊，或者经常去四川旅游的朋友，您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那一片儿， 嗯， 雾比较大，他是去拍照，适合拍照的， 已经有雾了，仙境的那种感觉是吧， 就是要拍那个雾茫茫的感觉嘛，我估计他是不是想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去拍那种雾的景。 哦 哦， 反正要说什么时候说去了一定能看见啊，四川我不知道，反正您要在吉林省吉林市， 嗯， 因为那儿可着那个松花江边啊，上头是丰满水电站往下泄的，这个水是有一定的温度的，只要走到吉林市的市区，为什么那儿那个雾凇全国最有名呢，它那水只要到了冬天永远下来是雾气腾腾的， 哦， 那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冬天都能拍着。 我是对那个庐山的雾还有一些印象 、嗯， 还挺美的，就是老是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它不是那种特别浓的雾，它是能看到的， 嗯， 就挺仙儿的那感觉。 啊啊啊， 四川的话峨眉山的雾应该是不是还蛮有名的， 以前来讲成都本身不是，成都还是重庆本身就 叫雾都， 对对对， 嗯，四川的朋友们请帮忙。下面的听众想问一下啊，他说朋友啊送的那种成品药酒， 嗯， 就不是他自个儿往里面泡 的 那个啊， 嗯， 都说在家里都放了20多年了。这个朋友的情谊还是蛮重的哈，你这就舍不得喝是吗，说一放放了20多年，我一直也没有开封，说我现在如果喝的话还能喝吗，其实他的话音就是说这个药酒的保质期是多长， 嗯，其实一般来说反正从咱们中国传统上啊，高度酒泡的那个药酒应该是可以一直留存下去的， 嗯，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成品酒的话啊，又是正儿八经酒厂出的话，它上面是不是应该 有保质期， 保质期， 对， 嗯，对，因为有些呢它是必须要写保质期的，但有可能实际它的保质期在您正常的储存条件合格的情况下，这个保质期是会长一些的。 对， 但是药酒它那个酒精虽然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挥发一些吧， 而且关键就是那个药本身，光是酒，也许很多咱们中国传统的白酒、高度酒是可以长久留存的， 嗯， 但是那个药加进去， 哦， 药您放进去之前，它做没做这些完备的消毒处理？对，虽然是成品药酒，但是一旦添了这些东西，有可能这个保质期就会有所变化了。 反正我知道，就是自己酿的那种药酒啊， 嗯， 就自己拿白酒泡的， 啊， 基本上建议是半年之内喝完。 喝完， 对， 哦， 但是这种就是真空包装好的、密封的比较好的， 嗯， 成品药酒保质期是多少？您先看看那瓶上有没有写着。 对。 然后也问问大家啊，就是好喝药酒的朋友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听众问到了铁观音的事儿，其实言外之意呢， 嗯， 也是问铁观音的保质期。 对， 他说我们家有一个09年的铁观音，09年 啊， 又也小10年了是吧， 是可不是嘛， 啊， 9年了， 您居然还存着呢。 普洱10年是没问题是吧， 他就想问一下09年出品的 铁观音 还能不能喝，啊，铁观音也是分它是什么工艺就是制成的， 嗯， 一般的铁观音应该就是半年一年，但是有一种好像就是经过特殊工艺的铁观音， 嗯， 时间比较长 一些， 对， 哦， 这里面挺有讲的啊，咱们特别懂茶的朋友， 嗯， 麻烦您给说道说道啊，电话是1326-141-99371326-141-9937，下面这事儿你比较熟，因为这活儿你老干吧。 洗衣服的时间长了老是一个姿势，腰疼怎么办？ 歇着。 太对了， 对啊， 就这么回事。 我俩字儿就是歇着。您都知道，因为洗衣服时间长了造成的腰疼，嗯，那还您不赶紧歇着？ 咱们现在来讲呢，就是一方面呢，洗衣机能解脱一些啊， 嗯， 但是呢，贴身的衣物，有的朋友还是习惯于自己手洗，这个是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在家里洗呢，现在有几种情况，我觉得您可以弄一个大盆儿啊， 嗯， 在地上 弄一大棚， 大棚不行， 大棚行，你去帮着洗， 我去帮着洗， 大棚可以有。 这个再弄一小凳，坐在地上，这么着弓着腰洗，这么着洗累了呢，您就站起来到洗手那台盆那儿去，再站着洗会儿。站着洗累了呢，您再回来坐着洗会儿。 你就不能让人歇会儿是吧？ 两边倒着，这样的话用的腰的那个肌肉不是一个腰群。 我可以肯定的说，他洗的不是内衣。内衣不会洗那么长时间一个姿势，内衣那么小，揉不两下也就完了。就算你洗全家的内衣，能洗多长时间？ 他有的人他愿意攒着一个星期洗一次。 好吧，就是尽量的休息啊，尽量的休息。另外就是很多衣服，虽然我们觉得说不能在洗衣机里洗，但是现在有很多洗衣机啊，其实挺先进的， 对， 它可以分不同的那个档，就是甚至羊毛衣，甚至这个羊绒衣，都是可以在不同的档去洗的，因为它那个转速很慢。 对， 如果您确实有这个问题，经济条件有允许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比较智能一点的洗衣机啊。 甚至于包括内衣，我们说以前老觉得说这个内外衣不要这个混在一起洗啊，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咱们从这个电器的角度来讲，西方人他们在这个就是住那种公寓的，你知道，都是公共洗衣房。那一个里面实际上首先说你也使我也使，而且也都是内衣外衣混在一起洗，前提是足量的使用洗衣粉，足量的使用消毒剂，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保证衣物的这个清洁程度的。因为高速水流的冲击的那个速度啊，已经把附着在上面的这个脏东西全都下去了。 好吧，但重点还是要休息啊。 对， 大家也可以分享，就是一个姿势时间长了，这个腰疼怎么缓解一下啊。 不洗衣服的那人负责帮洗衣服的人揉腰。 好吧， 你还乐呢，说你呢。 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好的手机软件可以给视频配音乐？这个你比较了解吗？ 这类软件也很多，对，最常用的啊，就是如果您要是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那个里面本身自己就带一个软件叫做 iMovie， 苹果自带的，免费的。它可以就真的，虽然是一个咱们说入门级的，就是很这种咱们叫傻瓜级的，就是直接上手都可以用的，但实际 上傻瓜，你指我干嘛？ 眼前没有听众，我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实体，就是意思就是连你都可以用，坐实了是吧？就真的，它那个功能出的那个片儿啊，只要你会使了，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记仇啊，我告诉你啊，也问问大家啊，就是您，因为咱们有好多听众是自己喜欢嘀咕这些的， 对对对， 拍个视频啊，弄个什么相册什么的啊，配个音乐。就咱们好多老年玩的特溜， 对， 就您给手机下载的是什么软件，然后可以给这种视频 对 后面配音乐，大家分享一下。 iMovie 里是你可以自己自由的把你喜欢的音乐添加进去。咱们现在还有一些更加的傻瓜级的，就是他帮你把音乐都配好了，有一些各种什么轻松的， 看那边 方块的，温馨的这类的软件，包括美拍在内等等，这些它是直接可以给你加上音乐的啊。那音乐你不能自己选。 好，不能再说这话题了。这位听众啊说，那个刚才你们说那个就那河北的那吃的 啊， 说应该念医生。 哎呦，哦，我还蒙对了，我念的闷子，对， 闷子，哦， 因为我是知道咱北京 焖面， 扁豆焖面。 哎，反正就说啊，念医生， 这东西叫闷子啊。 对，说长得那样，跟那个灌肠差不多。马甸大集有卖的。但是人家问的不是哪有卖的， 人家 想问问怎么做啊， 对， 哪位会做这东西，特别是河北的朋友啊。好，那有些问题呢，我们来等待一下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来看几条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台式电脑， CPU 是双核的，内存有2G， 硬盘80G， 能正常使用，200块钱，不邮寄，得您自取，在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附近，电话是13501056941，13501056941。这位朋友呢，有两个加湿器啊，都是近乎全新的，还有一个吸尘器也是全新的。如果哪位帮友需要呢，可以打电话，他没有留价钱啊，电话是18910839008，18910839008。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酸奶机，原价是100，现在呢打算45出手，他在北四环请自取，电话是18810621638。 这位朋友，这东西看来是真的必须得转出去了，用的机会不大了。 反正近期哈，但是他也可以防感冒吧。 啊，对对对， 是吧？就是说，虽然我们它起不到，就是雾霾用不着防，但是感冒还是可以防的啊。 3M 的9002V PM2.5 防护雾霾颗粒物的口罩有一盒25只，原价是190，现在90块钱转让。有需要的呢，请联系1352121804013521218040。 其实啊，我觉得像这个呼吸道系统有问题的朋友啊，或者是对这个比较敏感的朋友，还是应该备一备。 对， 就虽然说现在我们北京冬天的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难免有的时候它溜达过来半天什么的啊。 对， 所以提前备一点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反正在真老是这么好的天儿，我估计将来是不是就该有人转那个空气净化器了。 先别急啊，先别急， 闲了是忙了用。 对，他有时候还有点别的用的啊。 对， 这位听众呢，家里有健身器，就是那种自行车式的健身器啊，说买了一直就没怎么用，一直跟家搁着，还挺新也挺漂亮的，说那漆啊一点都没掉 啊， 一边骑还可以一边跟上面看电视，因为那车上它本身带一个小型电视 啊， 它是通过自身的运动来发电的， 嚯， 就是说你一边骑，它就一边带动你的那个热量就发电了，不用您再去插电了。 电视都能供上吗？这个电？ 我估计它可能也能插电，同时也能够通过自身的运动来。 因为看电视的话，您要想带动它，那您这蹬的可得够累的。 所以减肥嘛，锻炼嘛，他说可以看好几个台呢。要能听广播就更好了。 其实有，其实有，我在那个酒店见到过那样的健身器材，广播电视都能看，也可以插自己的那个手机进去放都行。 说房子这地儿小啊，得腾地儿了，所以用不上啊。电话是13522021389，13522021389。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叫99成新的唐大夫手机血糖仪，可以跟手机连在一起测血糖的，原价399，现价200，电话是18810161288 18810161288。 这两天求那个电饼撑的特别多， 是 今儿又有俩啊。 对， 求全新的电饼撑，接受价格呢在80块钱以里，要新的啊。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 另外一位朋友是指定品牌的，想要丽人牌的电饼铛，电话是13581518292，13581518292。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焖子的话题啊。这位听众说，焖子是淀粉制作的一种美食 啊， 就应该是薯淀粉吧。 白薯淀粉， 白薯还是土豆，反正就薯类的啊。说切成块儿状，在大饼撑上油煎，之后呢出锅浇上麻酱汁儿、蒜汁儿，说很好的美食儿，有点类似就是咱们老北京那个灌肠那个感觉 啊。 拿 油还得煎一煎。 对，这位说焖子，我记得是大连和我们烟台的特产呀。当然，那个原材料都一样啊，都是用淀粉做的。说原理呢跟北京的灌肠差不多 啊， 怎么做呢，就是使用平底锅煎出那个焦黄的感觉，然后呢撒上芝麻酱、蒜末等调料，的确非常好吃 啊。 那得了，基本上就是按着北京灌肠那么做呗。但是北京灌肠是那个片儿的， 对， 它这个焖子应该是块儿。 而且咱们是灌肠，灌肠嘛，它是先拿那个肠衣包裹上那个淀粉，然后再切片，然后再去下锅炸。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这样的食物吧，它都是淀粉做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就跟这个海参似的， 吃的就是蒜汁， 什么都没有味儿。但是呢，就是那个调料，如果你调好的话，那真的是咱不能说天壤之别吧，反正也是差的挺多的。所以你把那个料调好了，我觉得弄熟了不就完了吗？ 你是说你吃海参也蘸点蒜汁儿？ 不是，这话都没法接啊！这跟这做相声节目的人真是，哎呀，这脑子得多快才够使啊！吃焖子不行，还就得吃点海参，得补补。 不，你得拿我们说相声的人吃不起的东西来说了，我们才不接话。 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把那个麻酱汁儿和那蒜汁儿，哎，调到的比较 香一些就行了， 哎，应该就挺好，因为它都是淀粉，淀粉本身就是没有味道嘛，是吧？然后把它煎熟了，拿锅煎一下啊。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来分享啊。 淀粉上饼铛拿油一煎，这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呀？ 不，它这东西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特别 普通的东西， 贴近老百姓的这么一个食品。对， 它本身确实也没有什么味道嘛，就靠那个焦劲儿和那个麻酱啊和那蒜汁的味道， 对 吧？ 嗯， 好。说完了焖子啊，啊，没说完，大家可以继续说啊。 啊， 这位听众说，大鹏老师好 啊， 如果想用手机听评书的话，下载什么软件？ 手机 专门听评书。 没有专门的这种，当然其实也有啊，专门的收集评书的那软件，但是它的那个量其实比不上现在的几家大的专门提供网络，就咱们现在所谓说自媒体经营的这个网络电台的平台，包括喜马拉雅，包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自己出的这个听听 FM， 然后还有像蜻蜓，现在前一段时间是因为一些原因暂时下架，但是过后肯定还会继续做啊。这些软件上面都有非常大量的这些评书资源，包括像腾讯，咱们现在因为微信的这个帝国弄的跟腾讯之间的这个兼容性肯定是最强的嘛，包括您要是想跟朋友们分享什么的，在这个腾讯的这个视频里面，音频里面也都有很大量的这些这个评书的这个作品，而且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的这些运营商们也越来的越注重版权方面的这个意识啊，这些东西呢，大多数都是采录回来的正版，就是我们说音质啊，各方面还都不错的这些资源，您可以去看一看。 基本上就是大家常用的这种可以听音频的 APP 都是可以的， 它专门有一个评书专区， 有相声评书，还有戏曲， 戏曲也有， 还有一些什么讲座之类的，应该都可以哈。 哎，我跟你说，现在就这些东西啊，有这个手机移动互联呀、啊、昨天我一个这个古典音乐圈的朋友在我们一个这个群里头发了一个他唱戏的这个就相当于卡拉 OK 伴奏那东西，以前不是也有好多那些这些软件吗？但是那些里头都流行歌曲为主。结果昨天他用这软件里头，我一看，好家伙，传统戏、现代戏，各种各样的这些伴奏，全都在那里头配得齐齐的。你不是爱唱评戏吗？ 你才爱唱评戏呢，我就会那一段 那里都能找着你所需要的，真的。 哦， 好 吧，你看你一说这话，肯定大家伙让我唱。我不会， 他今天嗓子不在家，我帮着你说话行了吧？ 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就那个闷呐、啊，一个火字边、啊、一个闷 闷 啊， 啊，就念闷， 只有一个音现在 闷闷对、 哦， 但是我们可能民间有一些叫法，哎，闷面啊，闷子之类的啊。 咱们北京原来也有嘛，坛子胡同闷三爷， 对， 你要叫闷三爷，这就名字他听着他就不够有劲了。 对，这个当然，这读音对于我们听众来说，这个我们不是今天求助的问题啊，求助的主要问题还是这个闷子怎么做，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 对， 闷子它有点干，咱们说点稀的啊。 啊， 这位听众给我们反馈了， 对，他说我已经到北新桥豆汁店，你们说那地儿买了豆汁了，特意啊等到今天就咱俩做节目的时候来说了，因为知道我好这口，其实季彤也爱喝，好像他们家住在回龙观。以前一直去牛街的宝记买，觉得有点远，这回可好了，北新桥豆汁店呢，这俩地儿这个距离啊觉得差不多，但是呢口感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好像感觉同样的这个钱数啊，宝记那边给的分量多点儿。 好吧，那行吧，那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也感谢给我们提供这个豆汁店的信息的所有朋友们。 对， 其实本来人家打算就是打包两碗，结果你一说人就破费了， 买了五块钱一袋 是吧。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啊，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还有一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比如说关于这个闷子的做法啊，民间叫法叫闷子啊，还有这个四川比较了解的朋友哪儿拍雾比较好，还有腰疼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给回复一下。那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闷子 闷子闷子的事儿、 哎。行啊，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别扣我们钱就行。这东西啊，有朋友说了，河北东北都有啊，河北在保定一带挺流行吃的。我呢曾经在这个淘宝上买过，很好，没有这个安全质量问题啊。您呢这个找这个当地啊有这种特产的这个店，他同时也在淘宝上有的开店，这种都是给您当时生产完了以后啊抽这种真空包装直接寄过来，马上吃，这个是可以没问题的。我没买过这个，但是你知道我老在四川的一家专门做自己的这个特产、 嗯、 其实那店面很小，在当地就是相当于一个咱们菜市场里的那么一个摊儿，你知道，但是因为他们家的咸菜做得特别的好吃，所以以前都是每次有朋友去成都的时候，我专门给人家画地图，让人知道到哪儿去，给我找这个，给我带回来。后来他们开了网店，我就算彻底的幸福了。真的就是这边这下单的同时，当天给你包装，也就是一天之后就能在家里头吃上咸菜。 嗯，好吧。 嗯，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还有一个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也爱吃那东西，我是拿肉片跟柿子椒一起炒，味道挺不错的。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吃过这东西，还真的就是在河北。我印象中，我要没记错的话，是大学实习的时候，在邯郸还是在秦皇岛，反正这俩地儿我都去过。食堂中午做，把这个柿子椒，因为肉片柿子椒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个菜，当时我还说呢，哟，这怎么还有一堆面疙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肯定吃的就是您这个叫焖子炒肉。 哦， 嗯， 好吧。好，我们听众也提供了很多的方法了啊，那位想尝试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尝试一下，先尝试一下， 少量做点试试。 嗯嗯，来，我们来看这个药酒的问题啊。 哦， 有听众回复了， 嗯， 说。药酒也是有保质期的 啊， 肯定的啊，是肯定的。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呢是5年，如果过期的话，那个疗效会降低，那个药酒喝的不对的话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的。 对， 所以您得看看您那个是不是时间太长了，还有就是说挺长的，20多年了、 啊、 还有就是您的那个保存的情况。 嗯嗯， 建议您还是别喝了吧。 人家不是说有那个考古的，咱们在那个什么1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头、 嗯、 还是以前那种就是青铜器的那种酒樽里头，反正是发现还残留着一点，竟然没有挥发那个渣儿。颜色呢，因为都已经有那个铜离子进去，是蓝绿色的了，喝是肯定不敢喝了，但是说刚进去的就是打开这个墓穴的时候闻那个酒还带着酒的那个味儿呢。但你说这东西要说咱留着看着这么多年，要真也是烈酒的话啊，不对不对，古时候没有烈酒，蒸馏法改进这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李白那会儿都没喝过烈酒。 是这样，就是我们老是有一个传统观念啊，说这个酒喝沉的越沉 越沉越好， 但是您怎么不知道人家那个是在酒窖里面啊， 对， 人家是有专门的， 不是您家这环境， 对，常温常湿，就是保证它那个保存空间的，咱们一拿出来之后它马上那个就变了， 对对对， 整个质量就变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想的说我们家那酒跟我们家那个门口或者给我们家一柜子里， 哪怕您家有个酒柜都比不上人那个环境， 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您这20多年就别喝了啊、 嗯、 处理一下吧，因为药酒它里面毕竟有一定药的成分，如果喝了过期变质的药酒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什么之类的啊。 对， 至于茶呢，茶您想喝倒能喝，但是它绝对不是那味儿了。 哦， 09年都喝了小十年的茶了嘛， 对对对， 茶它那个它确实不会说过期，但是呢有可能如果您保存的不好的话它会出现一些霉变，还有就是那个味道，你说你今年的绿茶和你前年的绿茶它能是一个味道？ 绿茶肯定是，这不行， 其他的茶也有这个问题、 哦、 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些那种发酵茶可能会好一些啊，但是铁观音它确实是有自己的那种独特的口感，它跟它的制作工艺以及年份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对， 看着您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铁观音，制作工艺跟这个年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您再仔细研究研究再看看啊。 我那年是刨出来一个，就是之前也是买了没喝，结果就忘了，你知道，是当时的那个狮峰龙井、 嗯、 当年的也不多，2两，大概就一小包，结果大概过了5年之后我发现了，然后拿着那个我就想给咱们爱喝茶的同事，那你们喝了，我这有前年的狮峰龙井，你要不要？人家说、 嗯， 这东西没有喝前年的。 对，我们这有挺懂茶的朋友也说了啊，说铁观音呢大多数是经过轻发酵， 轻发酵、啊、 所以它的保质期都不会太长，一般在3个月左右就开封之后建议您在这个时间之内喝完、 哦、 如果是真空密封下、 啊、 而且是温度在3到5度左右， 可能能时间长一点，一般的是两三年的样子，但一旦打开的话也要尽快喝完。那么另外有一种经过高温烘焙过的铁观音，可以放很多年，十年，甚至可以放成老茶，说福建就有。 哦， 得看您那是什么茶，我估计咱们一般家里面都是那种，就是那个那种真空包装的那种，那种一般如果保存的好的话也就是两年， 对， 打开之后半年之内要喝完的。 对对对， 过期茶叶除了不能喝之外还有很多用处啊，昨儿我们还说到了 做茶叶蛋是吗？ 可以啊，另外可以就是放在犄角旮旯当那个吸味儿的东西。 哦， 还有那个 对对对，对对， 做成茶叶包什么的。 嗯， 来说说这个手机软件吧。 对，这位朋友说了，我要给您推荐一个软件吧，给照片加音乐啊。刚才那位朋友是说视频加音乐啊，我不知道您这是不是一个需求。 应该差不多， 对， 意思一样啊。 他说我是用了一个叫做美篇的 app 啊，美丽的美，篇呢就是文章篇章的那个篇。他说我跟父亲每次出去旅行啊都用这个软件，音乐可以自己选，配上出去玩的这个照片，哎，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嗯，说到拍照，刚才有听众不是问那个去四川哪儿拍雾比较好吗？ 雾啊， 啊，有听众说峨眉的雾就不错呀。 对， 还有说到九寨沟， 哦， 啊，说哎，九寨沟哪个季节会有雾？现在有吗？ 现在 应该有雪是吧？因为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挺美的。 秋天我觉得可能见到雾的几率大一些吧， 嗯， 就是上头已经冷了，水汽还能有点热乎劲往上蒸腾，那种状况下能出雾。 还有听众说到了重庆雾都。说到了四姑娘山， 哦， 都是比较有名的啊， 这些地方，对对对， 对，应该是带点水汽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比较美的这个雾的风景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部智能手机，要求八成新以上，希望呢手机上网速度够快就可以。价钱面议13522423827，1352242382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家用储水式的热水器，要40升以上的，90成新，价格得合理啊。电话是18515578753，18515578753。 这位朋友啊，想求两样东西，一个是婴儿车，一个是录音笔，都希望在90成新以上。本人住在五道口附近，电话是13034339079，13034339079。 嗯，再来看几条转让的信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女士的滑雪手套，还挺应景的啊，全新的。打算是20块钱出手，电话是13621314413，13621314413。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多功能足浴盆，是出口产品，原价700多，有发票，家中啊原来有一个，这个呢就低价200块钱，220块钱出手，有需求者可以联系13167506645，13167506645。 这位朋友呢，有一张可以手摇翻身的医用床，人家不是转让啊，想送给，无偿送给家里需要的朋友，说我这床还是全新的呢。 哦， 嗯，谢谢您啊。 嗯， 是在海淀人民大学那个边，说得自取，电话是18201176561，18201176561。 这位朋友啊，以前家里头有蟑螂，买了4袋灭蟑螂用的硼酸，现在呢用了2袋，效果很好，家里蟑螂已经没了，剩这2袋呢没用了，想转让1斤1袋，15块钱，电话是13522828213，13522828213。 这位听众啊问到说，这个他们家那个蝴蝶兰， 嗯， 花开完了， 嗯， 枝子用剪吗？这得问问养护蝴蝶兰的朋友啊， 嗯， 蝴蝶兰开完花之后那个枝子要不要剪？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江米切糕跟家里怎么做呀？这怎么越来越难了呀？江米切糕在家里怎么做啊？还有听众问到了，过期的雀巢咖啡还有什么用？过期的咖啡如果是那种颗粒的或者是粉的，依然有那种很好的吸附作用， 对，而且它可以搁在屋子里头有点香味儿。但是呢雀巢咖啡呢往往是那种速溶那种粉末啊，它有时候容易就翻，有点小缝什么的，嚷起来特别 不好清洗，要是小粒粒的其实还可以。 就是如果说您打算用的话，过去就是有一些地方就还允许抽烟的时候，好像放那个咖啡， 拿它当烟灰，对，能把那个烟的那个，因为烟味儿一旦抽完了以后特别不好闻，其实有那个味儿能折一折。 哎呀，为什么都非要放过期了才想起来了呢？过期的雀巢咖啡有什么用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好啊，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着欢快的流行歌曲，说点戏曲的事儿啊。这位听众问大鹏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戏曲伴奏的软件叫什么呀？我是一个京剧爱好者，希望能够一边唱一边有伴奏，但是找不着这样的软件。 估计这类的软件应该有不少。昨天我那个朋友给我推荐的那个软件叫全民 K 歌，您可以 全民 K 歌呀？ 啊，我是都不了解，这挺火的是吗？早就有了。 特别火，尤其在咱们听众当中， 哦， 就是他们当然不一定是唱戏啊，有很多是唱歌的。 对，他那里面的资源，但是关键是这个戏曲资源很丰富，而且呢，我看了一下，还真的都是正版的。就是比如说啊， 这个拿平戏来说，如果它里面用这个华为梅的那个伴奏的话、我们在其他地方有可能看的是后来这些年什么地方做的这种，或者评剧院在排这个戏的时候、用那种箫声处理的伴奏，但是它那里面所提供的就是当年电影里面《仙凤侠》那一版的。 好吧、那您试试啊，全民 K 歌 K 就是那个勾嘎的 K 那 K 对 是吧、 对对对 我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有那个朋友送的普洱，挺长时间的了，那个表面都有些发霉了，还能喝吗？ 哎呦， 那肯定不能喝了， 是吧？ 啊，因为普洱虽然保存时间比较长，但是它都是有保存条件的。 嗯， 当它不适宜这个保存条件的时候呢， 它就会 发霉，发霉变质、 哦。 既然发霉变质了，就不能喝， 不能喝了 啊！您都发霉了，您还想着喝，那就不对了啊，不能再喝了。说说这个过期的咖啡吧，估计这位是那种速溶咖啡。 对。 你别说，这个功能还真不少， 啊、 干好多事儿呢。 啊， 我们一听众直接给我们发了一链接，我一瞅，能干好多事儿呢。 嚯！ 首先呢，可以去味儿、 啊。 您呢，把这咖啡啊，别糟蹋了，就用水煮开了搅拌。您那个屋里整个充满的是咖啡的香味儿。 哦。 我们都挺喜欢去那个咖啡店，有时候不一定是喝，但是爱闻那个 味 道。闻 那 味 儿就挺好、 对，另外呢，如果您不爱闻这味儿也没事儿，您可以把那个粉状的咖啡呢，用纱布给它包好了，放在冰箱里啊，鞋柜里啊， 对， 厕所的角落呀、可以去湿除味儿。 对，好几个朋友都提到这个当冰箱除味剂，说 挺 好。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家有烤箱的话，包括微波炉都可以，就是、放一点放在那个里面，可以去那个食物的味道，也是除异味的嘛、还有如果您家养宠物的话啊，这个咖啡粉末呢过期的可以掺在那个猫砂里，处理那个什么小猫小狗的那些粪便， 也是用香味的， 对对对， 是折一 折。另外呢，这个咖啡呢，它是有护肤作用的，当然您别往脸上弄啊。 啊， 您可以把它跟那个洗手液呀，或者橄榄油、沐浴露混在一起，擦手弄身上。包括这个磨脚都可以，它有一定的那种摩擦的功效。 哦，去角质， 可以是。对对对，但我想可能那个颗粒状的效果更好， 对， 粉末的也可以做到这个作用啊。 对。 这位说过期的速溶咖啡还可以当染料是你咖啡弄身上可不好洗了、 哦、 所以如果你想把您那个 这染成这咖啡色儿， 哎，它是可以的哈。 还有朋友说可以拿过期咖啡啊当养花土，但别都用它啊，您跟花盆土混合着使用，可以让这个土肥一点。 这就是万能的棒棒团呀、主意特别多哈， 是 说明我们会生活，都是生活行家里手啊。刚才有腰疼的朋友是吧？ 对，怎么办？ 一个姿势时间长了腰疼， 劳损性质的，这就是。 说理疗去啊，贴点那个膏药什么的。当然，这个是属于就是缓解一时的疼痛啊，重点还是要休息。 对， 这位说推荐换一新洗衣机吧，换一好使的智能的那个洗衣机啊。 啊， 这位说最好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每个半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如果您真的觉得时间太长感到不适的话，慢慢站起来，慢慢的挪动，然后轻微的做一些抻拉的运动，直到这个身体完全活动开。这位说减少洗衣时间，平躺。就还是休息还是 任何工作，咱包括你说学生学习，咱不还是说上一节课45分钟得出去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另外呢也做一做这种肢体的这些活动，就是给您换个姿势，别说是干这么重的体力劳动了，就算是您保持一个姿势静止不动，每过45分钟您都应该去换换姿势休息休息呢。 对，这位也说腰疼的朋友啊，建议您去那个社区医院啊，不用去大医院、就去社区医院服务中心、找什么大夫呢给您按摩一下，或者是扎扎针灸 就可以。哦， 哎、 针灸也可以治、 啊、 对对对。 好了，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咱们今儿节目是从那个闷子开始说起的、 闷子开始 了 啊， 咱们说点稀的吧，用豆汁儿结束吧、 啊、 这位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北新桥二条的豆汁儿了 啊， 说重装之后呢感觉量是少了。 哦， 说原先呢是放在那个大缸里面可以散着买 啊， 说是拿那个大可乐瓶子都能装满，大概是3.5块、 啊、 说现在呢都改成袋儿装的了，3块钱一袋儿，得三袋才能装满一可乐瓶子。 哦， 三就差不多将近10块钱了嘛，9块钱。 是是， 所以确实跟以前呢有点区别了。区别在哪里呢？ 反正商家嗨，这事儿啊两说啊。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现在的人工啊、租金啊、包括材料费啊 都在涨 都在涨，所以人家适当的 涨点钱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离谱就行了哈。 您有没有印象小时候吃的那个麦当劳那个巨无霸？ 嗯， 跟现在吃的 真是巨无霸是吧？ 大小真的不一样。以前那一个我是真能吃饱的，现在一个巨无霸我真吃不饱。 我还真不能说你饭量涨了是吧？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还有线上和线下的服务。明天呢是我们征婚交友的内容，那么节目之后大家就可以陆续的发征婚交友的信息了。 嗯，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是记忆的唱片， 再见。 年的春节还剩下不到一个月了，一年忙到头，最盼着春节能有一个好收获，工作上有新的发展，生活中有新的向往，家人们能够平安健康。 是啊，老话说得好，只要人是健康平安的，再大的事儿啊都不是事儿。那今天啊，鲜芋仙的新年专档就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来了。 没错，鲜芋仙厂家特别为北京听众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都很丰富，是市面上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市面上一盒啊就是1999元。那今天新年专档，订购一盒海参送一盒海参再送一盒海参，划算到每盒海参呢才666块钱。活动时间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314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1000多块钱就能吃一年的海参，那肯定是要试一试的。7566的朋友说，宝宝每周都要回姥姥家吃饭，就是因为我妈包的海参馄饨特别好吃。这不听说今天10几块钱就能吃海参，还有那么多的赠品送，订个4套留着慢慢吃。还有2528的朋友说，我是东北的，每年老妈都会寄点家乡的海参给我吃，特别的劲道鲜美，只是你们这10几块钱就能吃到海参，这价格也太便宜了，这海参的品级怎么样啊？ 跟您说啊，这是一款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有质检报告、海关报关单以及营业执照等等，市面上一盒200克的售价是1999元，但今天鲜芋仙厂家决定直接补贴现金。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3盒进口野生海参之外，还要再送价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这要不是新年专档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说啊，您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想购新年专档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30秒，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带走3盒野生海参，全家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还有一只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

1943年2月11号，出生在浙江余姚的著名作曲家陆在义，曾接受著名作曲家贺鲁汀的指点。多年来，陆在义的音乐创作涉及多种题材领域，而且硕果累累。一首歌曲《祖国慈祥的母亲》早已流传海内外，并被各个音乐院校选入声乐教材。混声合唱《雨后彩虹》还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下面这首歌曲也是陆在义的代表作，名叫《花瓣》。 我多愿清凉的雨点变成彩色的花瓣，洒向那没有绿洲的沙漠，洒向那只有寂寞的梦。 陆在义的音乐作品情感丰富，内涵深刻，而且具有浓郁的歌唱性格和抒情气质，因此音乐界对他素有音乐诗人的美誉。除了大量的合唱和艺术作品外，陆在义还参与了一些影视歌曲的创作。上世纪90年代，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陆在义就创作了一首主题歌《人生啊是一个海洋》。 是一个海，海水色彩斑驳，仙山琼歌何处寻觅，只见潮起潮落。 经常收看央视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你一定会同时发现陆在毅和徐沛东这两位评委的身影。没错，和陆在毅一样，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也是青歌赛上的座上宾。徐沛东曾为几十部数百集电视剧谱曲，其中著名的像《篱笆女人狗》片中的几首主题曲以及插曲，随着全剧的播出而走入百姓之家。来听其中的一首插曲《苦乐年华》。宋祖英、周杰伦搭档的英伦组合技压群雄，他们联手演唱的混搭本《辣妹子》加《本草纲目》出其不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辣妹子》这首歌曲就出自徐沛东之手，一位出生在东北的作曲家能将四川人吃辣爱辣的性格描绘得如此生动，实在是非常少见，一起来欣赏吧。 徐沛东多才多艺，除了作曲以外，他还加入了演唱的行列。他曾经担任电视连续剧《汤果男人和的女人》的主题歌演唱，铿锵有力，幽默风趣的歌声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还有这首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歌《得民心者得天下》。习惯了刘欢的版本，不妨让我们换个角度，听听徐沛东的沧桑版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